啊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，嗱，咁啊，今日唔加时唔得啦，因为非常之多话题吓。 仲有重要人物未出场？ 因为咧，我哋输在起跑线，因为咧，我哋打风嗰两日咧，我哋都冇节目出啊嘛，系嘛，咁所以咧，今日补翻咧，讲打风都讲咗一节半啦吓，所以咧，今日要加时。咁啊，加唔到五折嘅，放心啦，四折嘅啫。咁我哋首先咧，今日8月28。明日咧就系8月29， 一个好重要嘅， 即系节目出街嘅时候，即系大家依家听紧嘅时间就应该系8月29咯。 系啦， 应该都知道结果噶啦， 知道结果噶啦。咁咧就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人物，這個、呢个咧据说吓，据说就系我只系据说引述古德明，就话有一个咧故交吓、啊，平时咧口讲打倒共产党，但系每一个月咧都要坐七人车。就向深圳嘅有关部门汇报香港嘅情况。 最重要系因为仲有冇出入境记录。 系啦，仲要冇入境记录，出入境记录都冇嘅。咁当然啦，帮阿爷做嘢呢啲系光荣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当然呢个人咧，我哋即系听翻嚟吓，我哋都冇一个确切证据噶。 就听日咧，信得过咧呢个讲法就听 日咧就判刑啦，即系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就得到结果噶啦。咁我哋咧。亦都喺度大胆预测下呢一位故交，即系我哋同佢冇故交嘅，系古德明嘅故交啊，呢个疑似啦吓。但系边个叫做咧事主啊？呢个事件嘅主人翁咧就否认，但系否认嘅态度咧系令到人哋有少少质疑嘅。 啊，好似地 坐嘅， 好似地无银三百两 咁。因为我哋唔知边个噶嘛，古德明咁讲，我哋其实唔知边个噶。不过咧，系呢位先生咧喺个节目里面大声屌，就发动嘅支持者为呢个 古德明。 我哋先知道原来个顾家叫黄毓民。 系啦， 嗱，坦白讲啊，我哋真系唔知嘅。你知道咧，古先生咧，嗰、那个文笔实在十分之好，中文嘅文笔 系 经常引经据典、左传、春秋，乜嘢 史记， 史记全部引晒引经据典嘅，每一个古仔咧都有典故出嚟，系咪？咁呢个古交我唔记得佢引述乜嘢，但系咧，我哋系。唔係好十分之明古生寫嘢咧。自從啊呢、這個叫做咧黃毓民咧芒果佬出到嚟對號入座， 引芒出動啊呢、這個 係啦，引芒出動啦。咁咧自己劃咗位喎嚇，咁、啊、佢自己坐埋去嗰度話俾人知，我就係古德明講個故交啦。咁我哋所以恍然大悟，哦，口講打到共產黨啊，坐架七人車冇車牌嘅七人車，翻大陸向公安或者國安匯報香港嘅情況。 係， 咁啊，即係我哋當時啲有一套電影叫《十年》，第一節啊，要浮瓜，佢咪入邊個超哥，個黑社會大佬，係嘛？佢絕對唔係嗰個阿摩羅叉同埋嗰個長毛啦，長毛即係肥嗰、那個點？光头嗰个肥佬啊，叫长毛，个摩罗差唔记得咗叫咩名啦，吓咁呢两个咧就做咗替死鬼，呢两个似边个啊？我觉得似梁游同埋梁天琦、黄台阳咯， 有啲似郑锦满啊，系嘛？ 郑锦满唔系佢冇死到嘛？ 哦， 系咪？ 系 喂，而家死咗嗰个边个啊？我哋预计，我哋预知道梁游。差不多同死冇分别噶啦， 要 孭过千万嘅债喺身，讲真的真系生不如死。加埋呢个梁天琦、 黄台阳都似，其实 嚟紧，我觉得佢哋就系死嗰个嚟噶啦。得啦，你向佢开出一50,000安家费，安家费怼甩埋你啊，抵都唔使俾嘅，系咪啊？佢咪就系嗰两个杀手咯，俾人怂恿佢出去，跟住咧就话立国安法。喂，而家好明显嘅成个局睇得出嚟，系嘛？咪你哋咪做替死鬼咯，系咪？咁当然啦，呢个我哋当时一睇，我哋去入戏院睇嘅，就已经睇到个超哥就系有黄毓民 影子， 系咪？咁啊，听日咧呢位超哥咧就判啦即系今日啦，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吓， 佢掟杯案上诉， 冇错啦，掟杯案上诉。嗱，老实讲啊，大家咧如果系即系用一个理性嘅法律观点，或者好似而家李国能啊、谭敏芝啊、林定国啊、石 永泰、 石永泰 啊，用一个纯粹嘅法律观点咧吓，黄毓民应该加监啦，加监几耐啊？最好终身监禁啦。 但系、啊、但都话呢次系冇上诉嘅刑期，律政司未上诉刑期噃。 系啦，咁咪唔啱数咯。我系讲唔啱数啊，律政司应该对佢嘅刑期作出上诉嘛。判两个礼拜，佢分明啊，第一佢就作比假口供啦， 系 系咪？第二就浪费法庭时间啦，妨碍司法公正啦，系嘛？跟手仲要喺度诋毁领导人。出本书叫咩啊？袭击梁振英吓，仲、啊、要卖钱，仲要将你呢啲袭击领导人系嘛，诋毁领导人嘅一个事实攞出嚟牟利，出本书，哇！你咁嘅行为唔应该判终身监禁系点样咧？系嘛？我觉得法律咧其实真系要做啲嘢， 系 系嘛？咁所以咧两个礼拜佢一定系上诉失败噶啦。而家咧我哋喺等紧律政司，其实会唔会复核？当然啦，如果佢。正如古德明话，即系嗰位故交嘅话，律政司梗系唔会复核佢嘅刑期啦，自己有理啊嘛，系咪咁讲啊？ 啊，系你个完全啱， 完全啱晒啦。即系咧，啲人话佢哋有啲咩情堂啊，到时攞出嚟打官司。 屌你嗰本嗰本嘢，你讲 捻使打嘅法庭啊，控方啊，我而家教。点醒你控方啦？不过冇啦，你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咧，控方已经完成佢嘅程序啦。你只要将嗰本书攞出嚟，叫呢个叫做被告，你大声读一次，袭击梁振英，发行边个啊？系咪普罗出版有限公司啊？ 系 啊，可能系啦，我唔知吓。边个作者啊？黄毓 民，喂，自己认咗。 你自己招个工啊嘛，系嘛？你唔通你出书就讲大话，呃读者啊？ 咁又唔会 咁，咁啊违反商违反商 品条例， 又加罪加等。 咁又唔惊，因为其实而家上诉咧，就理论上啦，理论上啦吓，就唔系再讲啲证据噶啦，因为证据已经确立咗啦。而家系纯粹睇法律观点嘅啫。 唔系佢而家复核个刑期啊，上诉系上诉刑期啫嘛。 系 嘛？唔系啊，唔系上诉刑期，系上诉，即系其实睇法律观点啫。就一个上诉就系 判甩 个就甩唔甩得个罪。 哦，咁啊，律政司未做嘢系嘛？ 未。 哦，如果律政司唔做嘢咧，我哋都觉得佢系就系嗰位故交咯。 但系而家未使做住，因为呢度都未搞掂。 唔使搞啊！即系老实讲啊，好简单啊！个主控官都话啦，喺书局买本袭击梁振英出嚟。乜谂都唔使讲，大声读， 又咳神做证， 吓、啊， 又咳神做证， 向住陪冇陪审团啦，向住呢、這个法官，或者向住大家大声啲朗读一次，用广东话，唔好用普通话吓、啊，你自己读，系嘛？点可能甩咧？ 同埋第一次嗰个裁判官咧，都话佢咧，佢系一个公众人物啊，同埋做出啲咁不文明嘅行为咧，话佢此风不可长啊， 系、哎、啦，此风不可长， 所以一定要系判佢囚禁， 系咪阻吓性嘅刑期啊？ 真系啊，写住阻吓噶。 喂，所以阻吓性刑期应该终身监禁 喎，太少啦，真系， 系咪 唔够阻吓性啊？ 得两张订单三个礼拜咧， 系、啊， 系咪啊？你而家嗰个梁振英嚟， 仲玻璃杯、啊，真系， 喂，嗰、那个系鸡。打唔会死人噶，掟中曾俊华嗰个陈德章都判三个礼拜啦，系咪？你身为立法会议员咁粗鲁嘅吓？喂，呢、這个叫曾荫权阿曾爵士讲得啱喎，打英帝国骑士勋章啊，系嘛？讲得啱喎。阿黄耀阿黄议员，你做乜嘢啊？呢度唔系黑社会嘅地方嚟。 你喺议事堂， 你喺议事堂掟玻璃杯吓，定甩手啊？你自弹影一样甩手吓？有得甩手嘅咩？你话你学过功夫喎， 学老拳。 你话你学过学老拳，你嗰下 佢唔系佢个问题就系佢又有讲甩手，但事后又有讲话掟杯， 系啊。 喂，头先我哋讲起咧，陈德章掟蛋度咧，喂，原来当时嗰个裁判官咧，喂，真系攞呢单嘢嚟做参考噶。阿黄毓民即系出到庭啦，喺庭上已经唔敢讲啦， 话 荒谬，佢攞陈德章呢单嘢参考，唔得， 唔得啊！哇，点解啊？喂，佢啊掟鸡蛋就已经系三个礼拜。喂，你啊六十几个人，你六十几岁人，你心智成熟噶嘛？你唔系同啲僆仔一般见识噶嘛？ 系啊， 点会掟嘢咧？仲有佢嘅地位高过呢个曾俊华，系咪啊？当年曾俊华只系财政司嚟啫，系嘛？你掟嗰个系特首嚟。 个问题就系掟中同掟唔中咯。 咁啊系，但系堂堂特区首长。 你的动机嘛，是不是？你的动机是很很危险的。你有机会掟死梁振英噶喎， 系啦，甩手嘅嘢点知系意外？ 咪如果甩手梁振英死咗喺嗰度咧，到时立法会变成空宅吓，唔吉利噶嘛呢样。 喂，唔系喎，咁佢可能变成英雄喎。 啊，呢个后话，你变成英雄系后话。立法官可能调翻转头啦，你条卵样，你掟中佢啊嘛，仆街啊，你掟唔中佢系咪？ 为难我啫。 咪系咧，你掟死佢啊嘛，冚家铲真系衰啊！ 当时袁国强在唔在场啊？喂，掟赢袁国强啊？ 唔在场。 唔使嘅，喂，嗰阵时立法会袁国强应该唔使去， 唔系啊。 咁你谂下啦，系咪？所以咧，我认为咧，呢个黄毓民咧系罪无可恕噶啦，啊。 同埋佢讲话佢自己咧，点解要去上诉咧？我唔系为咗自己，系为咗下一代嘅 立法会议员， 系啦， 系。咁啊，嗱，老实讲啦，上诉嗰个理由好崇高嘅， 讲啊嘛， 系好崇高嘅。但系佢喺节目里面唔系咁噶。佢节目里面咧，经常都话：，诶、哎，呢立法会议而家冇够用啊！你唔去打齐佢，屌你老尾！你而家掟个杯啊，你都话甩手，吓、啊、你仲而家喺度埋怨而家啲立法会议员冇打齐嗰啲狗官啊！吓、啊，佢成日都讲啊，我听咗好多集节目，成日都话呢啲议员，你啲人冇吉屎，你够胆咪打齐佢啊嘛，系嘛，兜锤打齐佢啊嘛，喂！你自己啊都唔够胆打，连掟只杯都唔捻敢认话甩手啦，系咪啊？你应该认捻咗佢嘛，以后要其他人效法你嘛，下次就唔好似我咁掟杯啊，要掟中，系嘛？所以咧， 我惊下次唔系掟杯，唔知掟乜啫，我惊紧。 都冇问题噶， 掟先啦，玩下。 系啦，冇错。 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佢咁样实在太过分，你自己又唔够胆认，又认屎认屁，系嘛？牙刷刷。 不过呢个唔系第一次咯，佢经常都系咁嘅， 经常都系咁。 同埋节目， 佢成日都话啊嘛，你啲友唔够胆啊嘛，点解唔冲入去啊？乜成日都系咁讲噶。但系结果佢自己问佢点解唔做嗰时，我讲嘅啫。 咪系咯，喂你啊，喂唔系个个食过夜粥噶嘛？你又话学过学老拳，你应该就系打柒梁振英噶嘛？你系最大机会去打柒佢嘅人嚟嘅， 最容易接近佢。 冇错啦，唔好话打啦，刮佢一巴嚟。是不 是真的是这样的，在林郑月娥后面为什么你耶呢，为什么不打他呢， 不是吗，你可以在他打他后面怎么的，一耶就打下去或者 cock 他的头。 好像整颈拉他落地。 cock 个光头佬连 cock 三耶。哎原来你不是林郑月娥啊。哎我以为是我好朋友林郑月娥，哎原来你都不是，哎我认错人了。又再 cock 到我是吗，得噶嘛？ 哎呀，我以为你叶刘淑仪添， 冇错啦。 咁所以咧，依单嘢我哋嗱出街嘅时候咧，我哋应该就会睇到呢个芒果佬罪成复发。但系咧， 应该俾人剪咗个鲍鱼刷头啦，已经 未嘅， 未噶， 两个礼拜先得剪头发， 都要一入监就要啦， 唔系啊，因为长毛做咗个司法复核啊嘛， 系啦，系唔使剪头发， 唔使剪头发啊。所以咧，佢系保持佢嘅发型。当然啦，剪头发呢样嘢咧，对于有啲人嚟讲就系一个伤心处嚟嘅，例如陈云或者黄达。但系对于芒果佬嚟讲，冇乜所谓，有头发啊嘛，系咪？ 但系佢哋唔使剪啫嘛， 两个礼拜应该唔使剪啦。 唔系，对于黄达嗰次都唔使剪噶。 唔系啊，陈云如果入监佢要啊， 黄杨达梗唔使剪啦，佢冇头发。 陈云仲有左右嗰两边要剪， 陈云要剪嘅。佢仲有执喺度噶嘛？ 系啦， 啊，咁嗱，我哋讲翻啲，即系老实讲，阿芒果都讲完啦，我哋讲下经济。嗱，今日股市咧一度咧就跌咗28,000点， 点一跌？ 收市咧系啦，收市啫，企唔稳啦，就落翻去。但系咧嗱，有听我哋节目嘅咧嗱，我哋8月15号讲咗啦，其实公开其实唔系而家嘅啦，早我哋讲咗几个月，香港咧系进入紧。一个大牛市，其实是跟随呢个欧美股市嘅啫。其实，因为全世界嘅股市咧 都升， 都系行紧大牛市，由美国带头，咁咧，跟住欧洲股市全部创新高啦。咁啊，大陆系除咗大陆股市特别落后之外咧，香港都跟翻升啦，升翻到28,000点。今次咧，我个人睇咧，就起码都升到十月头啦，你如果稳阵啲，十月头啊，沽紧啲货啦吓，咁啊， 我估仲即系咧，我哋十五号嗰阵时咧，嗰一日咧就其实系两万七千点，约摸系两万七千点到嘅。咁咧第二日就星期二咧就即刻升翻上，因为我哋系星期一六啊嘛。咁星期二咧朝头早就开始就升啦。咁我节目出街嗰阵时已经升咗三百点。咁到而家咧，即系我哋节目由我哋录音到嗰日出街咧，就到而家咧，其实升咗一千点左右啦吓。咁我睇嗰个大方向咧，其实应该系升三千点。其实三千零点嘅，唔好话咁估得咁。 去到三万一嘅咯， 三万一未必到啊！即系嗰阵时两万七咧，我估系可以升三千几嘅吓。咁、啊、我今次我估个顶咧，有机会去到三万零六、三万零七吓。但系大家就唔好睇得咁准啦，即系老实讲，有三万零你就顶啦，即系揸住啲货搵到食咪算咯，系嘛？因为咧，今次。嚟紧个市咧就唔系再，我觉得唔应该系由美国咧就推嘅，因为美国已经升咗两成几噶啦，由旧年万八点就升到两万二千几啦，就嚟好似两万三千吓。咁但系咧，香港嘅股市咧，因为有一路都升唔起咧，原因素，好多嗰啲中资股咧占咗香港股市嘅成分好高。咁嚟紧咧，我觉得中资股会追落后嘅。啊、不过就银行股就未必，因为银行始终坏账多，反而嗰啲保险股就可能好啲，即系电信啊，各方面啊，互联网啊，嗰啲股咧都仲可能会再升多阵。咁啊嚟紧咧，如果大陆个股市好咧，嗰啲保险股就会升嘅，因为佢哋炒股咁喺大陆专门 系啊，冇错。 咁所以咧可能会跌。咁我估而家距离嗰个嚟紧个顶咧，可能都仲系两千几点升啦。咁大家睇住嚟紧嗰个个零月咧，我估每逢一有大调整，即系突然间有一日啊，有啲咩坏消息传出嚟，跌三四百点，嗰日其实已经可以系入市。每一次你睇翻呢三几个月咧，每一次一调整一多，试过系回过三日，连续三日加埋跌咗成千点，跟住就即刻反弹。而家升翻弹啦，系咪？所以咧嚟紧只要有大调整咧，似样啲嘅调整咧，大家都系其实大家入市嘅良机嚟嘅，我觉得吓。咁啲人有啲人叫我讲下楼市，其实楼市冇乜好讲嘅。而家去到呢一刻咧，因为咧已经系想上车嘅咧，就想尽办法系上车；唔想上车嘅，你点讲佢都唔会上车。亦都有啲系你点讲佢都冇能力上车。系咪？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同大家讲咧，其实讲个真实示范俾大家听，因为咧，楼市同股市系好难，系完全两回事嚟嘅。你冇可能听我讲，我讲咗之后，你突然间去买楼嘅，因为咧，你本身咧有今日有个网友 PM 我，哎，好彩听你讲买多咗层楼收租啫，哎，唔系听某某人讲话上一次两万八千点仲会升到三万几，点知输到扑街啊啲股票。 我几惊话听咗某某人，跟住走去买啲骨灰金做投资，睇下赚唔赚到添。 咁啊，应该我谂。冇咁蠢嘅，除非市运低啦，我哋讲咗系咪？市运特别低啦。咁佢即系咧，老实讲啊，股市其实咧近呢几年一向都跑输俾楼嘅。原因我都讲过，其实都讲系近呢几个月咧，即系我讲咗一个新嘅概念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可复制资产同埋不可复制资产。呢、這个物业咧就属于不可复制嘅资产。咁咩系可复制资产呢？货币啦，股票啦。债券啦，呢三种都系可复制资产，因为咧每一次开会都可以突然间增发好多股票出嚟嘅，啊，股票更系 特别。即系你系咪想讲印就有啊？ 印就有噶，即系可以复制都可以印嘅出嚟。 所以呢一年半载 ，Bitcoin 升得好犀利，因为都系一个不可复制资产，因为 赚咗个数啊嘛。 唔系呢个系你要对佢嗰个结构咧有信心先得，因为咧你可唔可以话有人模仿咧、复制咧、或者伪造咧，又或者咧可以有个新嘅方法打破佢嗰个数据，变咗佢个发量突然间可以升五倍、升十倍咧？冇人知噶，科技嘅嘢系嘛，佢都系科技嘅嘢嚟啫嘛。系咪？你唔系话嗰啲邮票啊，发行咗嘅邮票，而家啲嗰啲大陆邮票升得好紧要噶，一只金猴八零年嘅金猴升到过万蚊一只，哇！由五十蚊开始买起嘅。我细细个读紧书嘅时候，一只五十蚊，而家升到过万蚊一只，嗰只系手指公大过手指公少少嘅嗰啲邮票啊，一版咧就八十张咧要一百万啊。以前我系买好多版嘅。如果拿起啲猴唔卖咧，而家都买楼攞出嚟，攞几班猴已经可以换层楼翻嚟啦，系嘛？ 咁所以咧，嗰啲就係不可複製資產，因為咧已經印咗出嚟嘅嘢，你好，除非你偽造啦，係嘛？咁樓宇亦都一樣。啊、所以咧，股市我其實咧唔會話睇得十分好，因為咧一上到某個點咧，就有人做嘢，因為有沽空啊嘛，有全世界有咁多投行齋升上去咧，就冇人咩嘅，就即係咧冇人輸錢嘅，你一定要入隊落嚟咧先至，最緊要氹咗你升，即係氹咗你覺得啊嗰時仲想升， 即係氹咗你去買啦。 當全世界升到30,000點嘅時候，全世界唱緊。香港股市可以睇36,000啊，睇40,000咧，你就估啦，你就放心去走货啦，真系嘅。 哦，因为而家未发展到咧，一个啲人又咁讲，当牛头角顺手或者周围嘅人都同你讲股市嘅时候，你就走得噶啦。但系而家系未到呢个地步嘅。 点解咧？因为咧，我一路都节目讲咗好多次咧，今次嘅散户参与度好低，基本上买亲货嘅都系机构投资者、基金。嗰啲大庄家揸晒嘅，散户系好少好少买股票，个个都谂住买楼嘅，所以咧而家个市唔怕卖，我开够胆同大家讲，唔怕卖，仲有得升，起码都仲有2,000+点，而家睇个势吓。咁、啊、当然啦，我唔会叫人哋买啲中资嗰啲叫做金融股，因为咧始终危险啲，保险股有得搏。咁啊，一系如果你觉得要再稳阵啲咧，就买咪汇丰咯。 我仲以为你会叫大家买个腾讯添， 腾讯我真系唔敢叫人买，我觉得佢会继续升嘅，但系而家呢啲价我唔敢叫你买啦。嗱，你买汇丰啦，起码有派息，进可攻可守吓。而家啲水位，我觉得有机会，喂，升多10蚊唔出奇噶。个市如果行多2,000+点，佢升多10多蚊咯，有咩出奇啊？唔出奇。啊，咁啊，除咗汇丰，仲有啲即系嗰啲本地大蓝筹咧，我觉得都系都买得过嘅。啊，如果你敲下冷啊，买下大新银行啦、大新金融咯，啊，可能唔知会唔会有大陆银行睇中佢，因为而家香港可以买嘅银行冇几多间啦， 冇几多间。 喂，创兴都卖埋啦，系嘛？ 系。 永亨啊，嗰啲全部卖晒啦，而家得翻只大新啫喎。 可以大新银行俾卖啊？ 唔系唔系可以买，冇人收，因为可能贵啲啦。佢嗰个价钱好似贵啲啦， 或者系马清伟佢哋嗰家人， 唔系，嗰、那个系生命嘅生，我唔系讲呢只大生系冇上市嘅，大生地产就有上市，我讲嘅系新旧嘅新，系黄守志嗰间大新银行，即系叫大新金融啦，好似系咪440啊？ 做车会最多嗰间 大新啊，哦，好似系440嘅大新金融，我好記得 做車會，即係如果我哋做車會最多最進取 東亞嘅，不過依間嘢咧就好難搞啦，因為 你個寶 賣盤，你個寶都係揸好少股份嘅咋，佢哋啲業權散曬噶嘛，而家大股東好似係西班牙銀行嚟噶嘛，好似啊，咁啊呢個經濟講到差唔多啦，係嘛，係咪咁上下講到？有冇 我哋仲有一个话题要讲喎，但係呢一節就讲唔使咁多，我哋要加时喎，因为呢嗱啱啱啊， 我哋呢係要向大家呢讲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系咩呢？世界和平啱成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因为呢坦白讲，智商超过30嘅人呢都 哇搞到30啦，依家 30都加， 你个标准比陈文低啊！我 哋喂，智商低过30嘅人咧，先至会相信世界系会因为中印打擦枪走火而引发世界大战。 哇！你咁样讲法，佢踩紧某同行咁， 我直情系踩佢啦，直情系踩佢啦。 喂，我真系唔知道，边个够胆讲话会擦枪走火？ 唔系，佢话中印大战， 敦伦派大师姐嘛？ 中印大战，跟住美韩又就嚟大战， 唔系啩？敦伦派大师 喂，真系嗰个人有冇30%智商？ 冇30%智商，因为佢教人食生酮减肥。老实讲，呢啲都系害死人嘅吓。但系咧，我冇去读嗰啲咩药剂师啊，又冇读嗰啲咩健康嗰啲嘢咧，我唔敢讲食生酮会唔会死人或者会害人。因为咧，香港有个教派就教人饮双氧水嘅，嗰个都冇俾人拉到啦。嗰、那个梁日，嗰、那个叫梁日华。唔系梁定华吓，那个教主，咁啊， 嗰个牧主是， 谭少伟都系饮双氧水嘅，所以饮到散晒啦。呢个九几年嘅事嚟噶啦。 唔系佢根本谭少伟一出道就系咁嘅声噶啦。 唔系，咁可能佢一出道，佢一 出道饮啊， 咁早啊嘛， 佢饮咗好多年噶啦。 飲到個喉都沙沙係嘛？嗱，咁老實講啊，你話教人食生酮，我真係唔敢 comment， 因為我唔識係嘛。不過咧，好似即係違反少少人，即係少少 common sense。 佢嗰個銅係唔係咩嘅？佢唔係即係金屬嗰個。 佢唔係金銀銅鐵石個銅，佢係六安銅嗰個銅。即系当然唔系同一只啦，我唔敢讲佢同 唔同 嗰个字啊，系同六安同嗰个同系同一个字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咧，即系咧，点解我敢够胆讲咧？因为有少少常识嘅人都知道，中国系一个 和平嘅国家， 爱好和平嘅国家，系咪啊？和平到咧，基本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同中国说不。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是不可以，就是中国人。中国人就没办法向中国说不，全世界都可以，包括菲律宾，是不是？喂，菲律宾空军还是用螺旋桨飞机，就听说他都可以不用洗射你。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中国人和平嘛，知道你有我这么上下这个和谐，是吗？有我这么上下温和，那咪可以什么都够胆来咯。是咪？嗱，印度啱啱今日宣布啦，中印两国宣布 搞掂， 倾掂数啦，撤兵啦，系嘛？咩原因？大家心照啦。我觉得啊，呢、這个咧，习近平可以重夺失落咗好多年嘅诺贝尔， 和 平奖，重夺啦。阿杨官讲噶嘛？系嘛？ 唔系，但问题喎，佢以前冇攞过嘅，冇得重夺嘅。 唔系，中国再攞翻，以前都系颁俾鬼佬班。上一次颁俾边个啊？穆加贝啊，津巴布韦九十几岁个独裁者啊，上一个孔子和平奖颁俾佢。 连战系啊， 再之前系颁咗好多届噶啦，普京都有啊。 普京都有， 第一个系连战，第二个系普京。 但连战好唔俾面，唔嚟攞。 普京都唔嚟攞啊？ 系啊， 冇人嚟攞过啊。 普京秘书仲要叫佢唔好搞呢啲咁嘅。 喂，都算好啦，好过。 因为佢哋咧，好似有 send email 俾普京嘅，跟住咧佢秘书复翻嚟，佢系话普京系唔会接受呢啲奖项，亦都唔承认。好像仲有一个唔止噶，有几个人攞过噶，中国都有人攞过噶，所以咧今次系习近平嘅重夺，因为中国人系攞过孔子和平奖嘅。 咁你将阿连战都当系咁啊，系嘅。 连战系中华民国唔系中国嘛？ 中华民国嚟嘅， 唔计嘅。吓，因为穆加贝都攞过，普京攞过，从来都系外人攞噶嘛，系咪？今次咧，我觉得其实应该呢个奖应该三个人瓜分嘅。边三个呢？特朗普、金正恩同埋习近平，三个都系爱好和平，都系鸠噏四 系 都系喎。 不过咧谂一下咧， 噏得好劲啦。 唔系最爱和平嗰个都系习近平， 系 嗱，因为始终特朗普咧都系。起码射个导弹去嗰个叫做叙利亚，咁啊金正恩都射个导弹啦，虽然射唔中啦，自己爆炸啫。咁中国冇啊嘛，冇啲挑衅。 又唔系重夺，因为睇翻咧，原来2016年咧系颁咗俾呢个叫中国维和英雄啊。 哦， 啊， 咁系咯，咁啊中国重夺咯。 唔系2016年啊嘛，即系啱啱攞完啊嘛，而家17年如果再攞就唔系重夺噶啦。 系啊，冇所谓啦，再夺啦。 再夺就差唔多啦， 咁佢死啦！习近平再夺孔子和平奖， 不过都几大镬。 闪乱啊！ 中国两年霸，哇，几咁有气势、啊！ 一年嗰届有冇举办？ 大镬喎！你睇下历届得奖咧，第一届连战啦， 第二届普京， 就普京啦，跟住咧2012年系均分嘅，就系瓜分嘅，就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娜。 安娜，哎呀，惨啦真系。 同袁隆平一 齐 啊！ 系同袁隆平一齐，系啦。 袁隆平就冇办法啦，自己喺呢个身为呢个中国人系嘛，要分享份荣耀。但系安林，我觉得真系躺着也中枪，真系。咁仲有边几个攞到啊？ 2013年嗰个叫释一成啊！ 哦，哇，释一成啊！真系释一成都真系得名。跟住 弘扬佛教啦，呢个 冇错啦。2014年咧就系、是、已经就系呢个卡斯特罗。 哦，卡斯特罗哦，去咗见卖咸鸭蛋咯，去见马克思。 2015年就系穆加贝， 穆系啊，哦咁样，喂，咁啊，其实咧有两个死得太早，一个叫卡达菲， 一个叫侯赛恩。即系中国人民老朋友写太早，如果唔系咧，佢哋都系一定好知和平奖嘅得主。 喂，再唔系，如果早啲举办嘅话，就会轮到其他嗰啲咩？ 咁寿西斯股啊， 类似啊， 黄立克啊， 类似吓、 啊，一定有份、啊。 或者唔系非洲都仲有好多候选人噶， 阿敏 啦、 啊，系咯、 啊，或者以前中非共和国嗰个食人肉嗰个咧。 嗰、那个咪阿敏咯， 唔系，嗰、那个乌哥达、中非共和国博卡萨。 哦，哇 哇， 好啦，我哋咧真系要加时，下一次翻嚟再讲。